放死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一起了解天气，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山区雷阵雨，北转南风2-3间4级，最高气温35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面对面，我们还是高招直播咨询的时段，马上就要在明天就会出分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我相信很多的家长跟考生朋友们在这个时段还是有一点焦虑，不过不要担心，因为如果我们的准备做得足够充分的话，其实明天出什么样的分我们应该都有相应的一个预案，做好这样的一个准备。好，首先还是进入我们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好的，那这个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了解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明天起，本市高考生可以通过5种方式查询高考成绩。教育面对面官方微信将第一时间推送高考各批次录取分数线。今年本市规模最大的高招咨询会24号举办，80余所高校为考生提供咨询。24号本市中考将举行，北京交管部门将启动高等级上勤方案，以下是详细内容。明年开始，考生可以查询自己的高考成绩了。北京教育考试院公布了5种查询方式。25号起，考生开始网上填报本科志愿。北京教育考试院高招办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高考成绩查询方式有5种，考生可登录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免费查询高考成绩，也可以拨打电话12580，按语音提示输入准考证号和考生号查询，该方式免收信息费，只收基本通话费。此前拨打12580预约查询高考成绩的考生，如果预约成功，也会及时收到短信通知。考生还可以通过北京通 APP 在手机端查询。此外，考生还可以通过北京移动乐活 APP 在手机端查询。打开 APP 进入高考成绩预约查询，高考录取预约查询应用，也可以查询到自己的成绩。另外呢，我们节目啊，也就是教育面对面，明天将会安排记者去市教委高校招生录取工作新闻通气会的现场，不是仅是这个通个气儿而已，也会为我们的考生跟家长第一时间发布今年高招各批次录取分数线，并且通过微信、微博等客户端向社会发布，请家长及时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号。我敢保证，明天收到这个分数线的情况，我们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反正是头几个您能够看得到的，所以关注我们能够第一时间掌握相应的一些信息啊。接下来呢，要说的就是由我们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新浪教育、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联合主办的2018高校招生咨询会，将在高考出分后第一时间，也就是本周日的上午9点到12点，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团河校区举行，不是市里这个啊，是团河校区，在这个南苑机场边上那块。 那么这次咨询会呢，也是今年本市最大规模的高招咨询会，我们非常自豪啊。尽管这不太符合广告法，但是呢，确实是这样的，因为这个来的院校数是最多的，邀请到包括中国社科院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香港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81所境内外知名高校来参加。那么咨询会除了提供现场高校招办面对面咨询之外，还将在公安大学图书馆报告厅设置3场讲座，请专家进行招生政策解读以及考后升学规划等多样化的指导。按照我的说法呢，就是高三来那这个选志愿，高二来呢是这个选学校，那高一来选方向，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件事儿。接下来关注下一条消息。那么在高考志愿的填报时，考得好不如报得好一直影响着家长的潜意识和价值取向，于是针对填报高考志愿的各种服务机构跟咨询产业纷纷出现，其中一些并不专业的人员和机构大肆进行所谓的大数据志愿填报炒作，并以高收费甚至天价从中谋取暴利。那么对此，专家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尽管填报志愿存在着一些规律和技巧，然而这些规律和技巧更多的是经验的积累，不完全是依靠大数据能够计算出来的。家长们更应该静下心来，和孩子一起借助网络亲自梳理报考院校历年的分数，并及时关注志愿填报期间各级招生部门和学校举行的培训会、说明会、分析会，以及这个传授高考志愿填报的方法和技巧。中考呢将在6月24到26号举行，本市今年共设有考点157处，届时将有6万余名考生参加考试。北京交管部门表示，考前已对全市157处中考考点及周边道路开展了专项调研。中考期间将启动高等级上勤方案，那么加强疏导措施，并在开考后对考点周边道路乱停车、乱鸣笛等违法行为进行管控。交管部门特别提醒考生和家长，6月24号星期日无尾号限行，6月25号星期一机动车尾号为4和9的车辆限行。6月26号星期二的机动车尾号为5和0的车辆限行。好了，以上的教育资讯是由苏小坤、姚迪编辑、姚迪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首先做客的是北京交通大学。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节目每晚5:30到7:首播，次日早7点重播。 节目中，您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直接提问留言。 直播来不及回答的问题，我们将请主讲嘉宾文字回复。收看答案，请您及时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推送。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高招直播咨询。我们进行到今天呢，已经是我们高招咨询的第好几轮了啊，这已经不是第一轮了。今天非常有幸的又请到了这个来自于北京交通大学的这个招生就业处的副处长刘东平刘处来做个节目。其实这个刘处上次来讲的时候已经讲得非常的充分了，但是上一次讲的时候还是有一些可能还没有定下来的计划，那么在今天已经所有都尘埃落定了，可以跟大家详细进行这样的一个介绍。那么我们再有请刘处。刘处你好。 好，姚迪你好。 嗯，刘处，其实呢我们校最开始介绍的就是从投放的专业来看，那么在今年投放的专业主要是在哪几个方向上？ 首先呢，我想还是跟各位考生和家长说一下我们在北京的招生计划的具体情况。 好， 从招生计划角度来看的话，我们是跟去年比没有变化，啊，总数没有变化。在北京公布的招生计划还是183人，与去年持平。那么其中呢，学校本部普通理工类的这个计划呢是125人，文史类呢是13人，中外合作办学专业23人。艺术类呢是4人，那么威海校区呢是中外合作办学的专业呢，我们理工类呢是11人，文史类5人，艺术类2人。要解释的是呢，我们交大呢现在是在相当于是有3个招生院校代码，一个是本部的普通类专业，一个是本部的中外合作办学专业，还有威海校区啊，这个是考生在填报的时候要注意的。这3个院校代码呢，从近些年来看的话，确实在录取分数上是有一定的这个梯度的啊。这个不同的考分段的考生可以相应的去重点的去看一看啊。 最高的 本部的普通类专业， 本部 其次呢是本部的中外合作办学，再一个稍微低一点的是威海校区。 对，其实有一个梯度出来了， 有个梯度，对，相当于是要占 学生的三个院校志愿。 太棒了。 嗯，这个是刚才刚才还有一个关于专业啊， 对， 就是专业的一个变化。我们所有的这个招生的专业类在北京都有计划啊，这个是首先要说明的。那还有呢，就是学校本部除艺术类以外啊，我们招收文科生的啊，这个可能也是北京的考生比较关注的啊。我们招收文科生的专业类呢，有经济管理实验班，还有外国语言文学类，新闻传播学类，还有法学啊，这个四个专业类啊，非常欢迎这个文科考生来进行选择。 我也要替这个北交的这个新闻传播类打个 call 啊，因为最近这段时间我们看到了这个北京交通大学做的宣传片，很多也是其实由咱们的校友，然后毕业的同学去帮助去做的这个宣传片，做的非常的精致 啊。谢谢 所以呢，其实这也说明了就是在教学上的实力其实也是有一定的体现，那这样的话他们才能做出这么好的片子来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下其他的这个文科，还有在威海包括河畔学院。 对，在威海的话刚才讲了威海校区呢，我们是2015年就开始招生了，那么今年的话呢，我们威海校区是有这个7个专业啊进行招生，其中文科呢，对文史类招生呢，我们有这个工商管理和会计学，它也是文理兼招的啊。从因为是中外合作办学的专业，合作方院校呢是英国的兰卡斯特大学，它这个工商管理和会计学专业呢是兰卡斯特大学的这个优势专业啊。从去年的招生情况来看还是非常理想的啊。这刚才介绍的主要是我们文科的这个情况，那我主要的计划实际上还是理工类的计划。 对 啊， 因为是北京交通大学嘛，这肯定是理工是最强势，所以想问您的就是咱们学校最优势的专业究竟是什么？ 交大呢实际上是从现在建校是今年122年了啊，我们始终呢是在轨道交通这个领域啊来发展，所以说这个轨道交通行业是我们的主要的这个行业，所以我们主要的这个学科的特色呢也是集中在这个我们交通科学与技术，应该是交大最具特色的专业。那么优势专业呢还包括这个我们的信息类的专业啊，还有这个经济管理类的专业，应该说是优势专业。那么特色专业呢一定是交通这个科学与技术啊，这个大的领域的啊，这个专业是我们的这个特色专业。那么应该说这三个领域就把交大的大多数的学科和专业都覆盖住了。那这里面包括的一些强势的，就这个近些年来应该是建设的比较好的这个专业呢，就是比如电子信息类，计算机类，然后经济管理实验班，交通运输类，机械类，土木类，电气类啊等这些大类专业。交大是从2016年开始啊，我们就全面实施了以学院为单位的这个大类招生了啊，所以我们整个这个招生的专业类就十几个专业类，但其实包含了几十个专业。然后呢实际上是紧紧的围绕着轨道交通这个特色啊来进行。当然我们还有个特点，实际上我们学科还是很这个综合，应该说是整个学科平台是很大的啊，跟同类的兄弟院校来比的话，可能我们这方面也算是一个优势啊。 所以在通识教育的时候，其实大一通识教育的时候是能体验出这个学校整体的一个综合实力。这样的话等到你将来在选专业的时候其实会更好选。 是的。因为大类招生的话，它是要在大多数的专业是在这个大一下学期或者是大二上学期来进行这个具体的专业分流。在这个刚入校的时候我们实行的还是这种平台的教育，就是通识教育啊。另外我想还要有一个比较有特色的，就是我们从2015年开始啊，和外国专家局啊还有教育部啊这个联合批准的一个叫国际化示范学院的一个建设，就是我们有个新能源国际学院啊。新能源国际学院呢在落户交大，我们是依托电气学院的电气工程机器自动化专业来建设的这个新能源国际学院。从2015年招生开始啊，已经招了3年了啊，那么这3年看起来还是非常热门的啊，这个所以这块也是重点的推介一下啊，我们这个专业还有一些比较有特色的专业呢，比如建筑类，建筑类，交大的建筑学专业实际上也在北京来讲的话也是老建筑学专业了， 是的 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理科实验班类，理科实验班类呢，我们包括数学，然后就是信息计算科学、统计学，还有这个光信息科学与技术。包括这个材料化学，这几个专业，目前实际上北京的考生选择学本科期间学理科的，还是蛮多的。 那是的 啊，然后在研究生阶段可以去学这个经济啊、 金融 啊，包括计算机啊， 是 啊等等啊。 包括材料都可以。 学学理科你再转文比较好转，你学文转理科是太难转了。 对，就本科期间需要有一个比较厚实的这个理学基础啊，这样对于未来成为这个你包括在这个理学这个领域继续深造、或者是这种交叉或者复合的啊、这个去深造的都比较有好处啊。另外可能还要推荐的就是我们的外国语言文学类也是比较有特点。它有这个三个专业，英语、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就是对于工科院校有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的这个还是比较少，而且我们是基于这个一带一路建设，实际上在人才的这个需求方面还是非常的旺盛的啊，尤其是到这个非洲和这个拉美国家啊，我们高铁走出去战略这个对这几个对这两个类语言的这个需求还是非常大的，就是葡语和西语。另外新闻传播学类呢，我们今年又增设了个新专业，它原有的有传播学专业，今年我们又增设了个网络与新媒体的专业。这个应该 说这就业很好啊。 对，现在应该说是朝阳吧，朝阳产业，文化创意产业，朝阳产业啊。 是的。 所以我想重点的就是把我们的优势特色还有一些比较新兴的一些专业给这个考生介绍一下啊。 其实要跟很多家长要谈到的一件事是什么，就是如果您经常关注中央二台 CCTV2 的话，你就会看到这段时间我们的就是经济走出去最大的一张名片就是我们的高铁。 高铁，对。 而且就是其实我作为这些大型的国企，它的驻外的部门其实急需包括语言特点的、包括技术特点的这样的一些专业的学生。 对， 其实他们的需求量非常大。 我们现在是设计的就是比如学土木的学生在修双学位的时候我们鼓励他修葡萄牙语或者西班牙语。这样子的话呢，他既有非常厚的这个专业背景，同时呢又有语言 优势， 语言优势，因为你到那个到他这个国家，你去的话要用外方的人来做翻译的话，他又不懂技术，这样的话这个很难把我们的这个国家的这方面的一些技术优势发挥得很好，所以干脆我们一是要求他有土木类啊或者是机械类的相关的电气类相关的专业基础，同时语言又能够过关，这样的话呢就是有利于我们在国外很好的开展工作。 但是我的问题是，比如说这双学位这两年能学得会吗？从 学业效果来说，这个确实是要对学有余力的学生。本身要求你的第一主修专业应该是能够学的是有余力的。但实际上土木类什么学起来也比较难，实际上是。也就是说只有少数的学生。学有余力的情况下再选修一下这个，就相当于辅修一下这个西语或者普语， 相当于是学校替你做了一个这个就业之前的 一个设计 语言培训。 语言培训实际上是他可能拿不到西语和普语的这个学位，但是可以拿到辅修，他也可以 重要的是技能， 起码对技能，这样的话这个就典型的这个复合型人才了， 对， 在就业方面肯定就是很具有竞争力的了。从近几年这个来看的话，应该说我们的这个录取的最低分的排名相对比较稳定了。以这个本部的这个普通的理工类为例，2017年我们录取的最低排名是3132名，排名，它对应的分数是629，16年呢是。录取的最低分的排名是3115，这是相当的这个接近了， 对， 它对应的分是640，2015年呢是3267， 也不远， 对应的是653分，那么这么看的话，就实际上，可能我们这个，我们认为肯定在今年的话，可能也相对比较稳定，不会有太大的 3112 的，对，比如说可能。有的考生会问，那3000什么样的这个名次会相对比较希望大呢？我说3100名以内应该是希望是相当的大了。然后3300或者3500名以内的，应该是希望也是蛮大的。然后这个4000名以内的，我认为都可以冲，因为平行志愿嘛。 对。 4000名都可以冲一冲。 万一能有漏呢？ 这里有时候也不好说但是可以冲一冲平行志愿有这个特点。 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高招直播咨询。那接下来我们走进的是北京林业大学，但是同时对于北京交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包括志愿填报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都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教育面对面 RBC， 在里面留言我们就能看得到，同时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65150822、0833，两部热线为您开通。我们接下来有请的是北京林业大学招办副主任邵峰佳。邵主任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这今年我们又见面了，这个还是要 第三次了 、还要说一下这个就今年的投放的专业跟计划来看，就是现在已经确定了，那今年有没有什么变化？ 今年呢，我们在京招生的普通文理科计划总计划是不变的，仍然是210。这个在部署院校当中，在北京的招生计划量应该算是比较大的了。但是我们文理科之间有一点微调，今年的理科计划是181，文科是29人。除了这个普通文理科以外呢，我们还有艺术类的6个计划，以及自主招生、高水平艺术团、还有高水平运动队等这些特殊类型的预留计划。我们预计呢，今年在北京最终录取的人数应该也在250人左右。 250人左右。 对， 好的。 我们这几年去年在京录取的文理科最低分都是610分。从近几年的情况看呢，我们录取理科的最低分一般高一本线上70到80分左右，文科呢一般是高40到50分左右。然后从排名情况看呢，我们近三年的理科录取最低分的排名大概是5500名左右，文科呢是1300名左右。那这三年的情况也是比较稳定，所以呢，在这个范围内的考生呢，可以关注一下北京林业大学。 有请来自于海淀高招办的副主任韩明韩主任，你好。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很开心请来您啊，这个作为重量级嘉宾，然后给我们来做这样的一个志愿的这样的一个解答跟指导。咱们还是先解答一下疑惑吧，因为很多这个朋友们都对于志愿填报的批次这样的一个顺序上，其实现在还有点迷糊。我觉得有必要咱们把这个批次给大家再捋一遍，好不好？ 可以。没有问题。那么对于高考来讲呢，实际上它是分为本科批次，然后和跟专科，这本科志愿跟专科志愿。那么本科志愿呢，实际上是它设了3个批次，是本科提前批、本科一批和本科二批。在为提前批跟本科一批之间呢，还有一个特殊类型志愿。那么像这个专科这个志愿呢，它是专科提前批和专科普通批2个批次，啊，这是它的志愿设置。对于我们考生来讲呢，25号到29号，我们首先要填报的是本科各批次的志愿。到7月25号到26号填报的是专科各批次的志愿。 这是整个时间上的一个排序 啊。对。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顺序之中，是不是我们在提前批跟那个一批上，好像现在也还是有一个顺序志愿跟一个平行志愿的一个差别？ 对，像我们这个，它从政策上来讲呢，填报上是本科提前批，然后分 ABC 三段，它都是采用它是顺序志愿的这个投档的原规则。像那个本科一批二批都是平行志愿的这个投档规则。那么对于顺序志愿来讲啊，它的这个投档的规则呢，就是按照志愿优先，那么从高分到低分的原则来进行投档。第一志愿录取结束之后，如果高校招生计划没有完成，再对未完成计划进行第二志愿投档。那么我们从顺序志愿这个投档规则上来看呢，就是志愿优先。先看考生的志愿，也就是先录一志愿。一志愿录完了，如果这个高校都完成计划了，那么根本不录二志愿的考生。如果还有剩余计划，再录二志愿的考生。所以对于顺序志愿来讲，第一志愿是最重要的。那么对于这个本科一批二批来讲，它采用是平行志愿的投档规则。平行志愿是按分数优先，遵循志愿的原则，正好跟顺序志愿是相反的。那么它的这个投档规则呢，就是按照分数优先遵循志愿的原则，对同一科类批次线上未被录取的考生，按照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进行一次性投档。那么平行志愿投档的时候，要根据考生所填报志愿高校的顺序投档到排序在前且有计划余额的高校。那么对于平行志愿来讲，是分数优先，先看分数，那么考生分数越高，选择院校的余地就越大。 在今天非常感谢韩主任这么详尽对于这个学校的这样的一个分析，因为我们时间马上就要到了，非常感谢今天韩主任、邵主任以及刘处做客节目。也欢迎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我是姚迪，咱们明天节目再见。 风吹雨成花，时间追不上白马，你年少掌心的梦话依然紧握着吗？云翻涌成沙，